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嚟到呢个特备节目啦，反曼大联盟之曼联王者曼联 台湾加油， 屌咁嘅嘢，成龙大哥同你只抽， 台湾加油，知台湾嘛，屌你， 我都未介绍呢个节目， 都系反建制噶嘛，大佬， 系要撑台湾，不过撑台湾之前讲下我哋个节目先啦，呢个系反曼大联盟嘅特备节目啦。个题目就系叫做王者曼联欧联最后的探戈， 探光啊，得唔得？ 都得。咁点解叫王者曼联欧联最后的探戈呢？就源于呢、這个皮蛋王啊，王兴贵喺呢个2011年嘅欧联决赛，咁啊曼联对巴塞隆拿嘅时候咧，咁就因为 ESPN 最后一次直播呢个欧联嘅赛事，咁佢就话 Let's go rock and roll， 我哋一齐最后欧联的探戈啦。咁啊，無獨有偶啦，當其時 我想請問啊，點解係 Let's Go Walking Bro？ 因為佢喺02年世界盃嘅時候，巴西對呢一個西上個西特添，對德國嘅時候，佢就無啦啦講 Let's Go Walk and Roll 咯。咁呢句就成為名言。咁喺事隔九年之後，11年，咁佢咪講呢句説話咯。無獨有偶呢場波，咁就係曼聯對當其時又係哥迪奧拿領軍嘅球隊啦。咁嗰陣係巴塞啦。咁嗰場波曼聯就技術性被擊倒啦，咁就所以用咗呢個名嘅。咁今集係錄播㗎喎。 係。 係啦，咁今日其實就係呢個禮拜一啦。 禮拜一嚟㗎 ,24 號今日。 24號。咁我哋就27號出街嘅。咁點解我哋要錄音呢？就其實係因為 你老人家要去旅行啦。 老人家去出 trip 啦，出埠下係咪旅行就唔知啦。咁約咗少女時代嘅成員啦，喺嗰邊有啲嘢搞啦，咁喺韓國 搞搞呢個代啊， 搞搞個代啦，咁亦都約咗金秀賢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承繼佢做來自星星的你第二集啦嚇。 你同佢差唔多高應該 OK 嘅。 我使乜咁撚賤啊？喂，多謝下聽眾先嗱，截至今日為止咧。咁我哋嘅收聽率呢喺上集就頭嗰兩日已經過萬啦。 啊緊要啊。同阿雲海嗰個400000點擊率有即係差唔多，我相信。 差少少啦。 差少少啦。 差少少啦。咁多謝大家啦。咁我諗呢個係我哋最尾三集啦，今個球季。咁尾三 集。倒數㗎喇暫時。 倒數啦。咁、okay、呢個特別節目啦已經其實係係咪咁最後歐聯的探戈。咁事源於我哋上個禮拜做完節目之後，禮拜五就抽籤啦。咁王者曼聯就、 抽到最撚曳嘅拜仁慕尼黑啦， 係啦， 即係最撚閪波嘅拜仁慕尼黑，人腳又閪啦，個領隊又閪，個 踢法又閪， 成績又閪啦， 成績喺度喺度震啊， 即係喺度震，佢踢埋一個禮拜捧杯，啲唔撚係呢啲唔撚係足球嚟嘅啲。係 啊，嚟撚曬普踢26場贏24場和兩場。你老母啊！即系佢踢咗26场波，嗰个分数都仲多过呢、這个 佢第二位系利物浦上多蒙特， 利物浦上好似系，即系都即系好即系好差啊！呢啲好捻离谱，你完全唔当对手系人嚟嘅。咁上个礼拜我哋讲啊嘛，就话啊，即系睇下佢抽边队，我一路都话啊，抽车路士就好啦。咁点知上昼你个屈美十就一嘢就话啊，抽中拜仁就死，仲唔捻死得咁样。点知真系抽中、啊， 舒服晒， 舒服晒啦！咁真心讲咧，其实拜仁好有隐忧嘅。咁因为拜仁 边方面咧？ 因为拜仁嘅隐忧就系在于个压力，其实真系非常之。 系曾经俾佢淘汰过系嘛？喺99年嘅时候。 99年吓，你见我呢排出啲 post 咧，系就即系基本上都系不停疯狂抽曼联税啦，亦都讲历史讲事实啦。嗱，今集我哋个主题咧， 你咪讲件波衫，其实我唔好明嘅你 post 我。 你唔明咩？我逐樣講啦，不如我逐樣講啦。今集咧，其實就我哋同大家講歷史上歷史課嘅，咁所以可以錄播啦。因為歷史唔能夠篡改啦，所以曼聯嘅閪嘅歷史都係唔能夠被篡改嘅。咁今日先講一講一樣嘢先。我哋今集嘅主題咧，其實就係講呢一個歷史嘅終結者啊，就係呢個慕尼克。咁就慕尼克咧，就同曼聯有咩關係咧？咁即係大家嗰啲漫迷一嚟就可能會諗到就99年嘅熱血反勝啦。即係有呢、這、一個蘇斯克查同埋呢一個嘅舒靈涵就淘汰，唔係淘汰，即係就擊敗呢個拜仁慕尼黑啦，咁取得即係歷史上嘅第二座歐聯冠軍啦咁樣。咁但其實咧事實上就咁嘅，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對呢一項比賽有幾有了解啦嚇。咁其實歐聯咧就即係基本上係 可以话系欧洲球会嘅 最高殊荣啦。 咁啊，呢个最高嘅殊荣咧，其实即系要先同大家讲下历史先嘅。嗱，大家一讲讲起慕尼克吓同曼联嘅关系，就会谂起 空难。 系啦，咁啊会谂起空难咯。咁啊空难其实好耐之前好久远头嗰几集我讲过。咁点解要讲呢个空难咧？ 亦都系因为成日都讲空难，我成日都以为真系空难嚟嘅。 吓，咁其实就唔系喺空中发生嘅。咁啊嗰阵都讲过啦，就话其实系因为嗰日落大雪啊。咁啊喺呢个1958年嘅时候咧，就2月6号。咁呢一日咧就系曼联即系历史上一个不能磨灭嘅伤痛啦。咁啊死人真系唔系好事嘅，即系呢啲系一啲好悲惨嘅历史嚟嘅。咁啊。我哋都唔係諗住抽水，不過就有啲事實一定要講嘅。咁即係再三講一次啦，慕尼克空難就係因為曼聯嘅職員、球員、記者，再加埋部分嘅球迷咧，就一齊上咗飛機咧，就諗住翻去呢一個嘅英格蘭啦。咁點解會無啦啦慕尼克要搭飛機咧？咁原來佢哋其實踢完歐聯嘅，咁啊無獨有偶咧，其實又係當其時係歐聯嘅八強嚟嘅。歐聯嘅八強咧就。準備係前往，其實佢唔係諗住翻英國嘅，佢係要喺慕尼克咧，係飛去呢一個貝爾格萊德。貝爾格萊德咧就係當其時仍然有南斯拉夫嘅首都啦。咁而家南斯拉夫冇撚咗啦，但係貝爾格萊德都仲有啦。咁啊就係諗住係sorry， 我調轉咗，係佢啱啱踢完要飛翻英國，喺慕尼克嗰度加油，咁啊對紅星隊。咁啊兩回合之後咧就係5-4淘汰對手啦，咁啊昂然進身呢一個四強啦咁樣。咁當其時咧就有一間叫做英國歐洲航空公司，咁其實而家都冇咗噶啦，即係好一啲好久遠嘅歷史。咁啊當其時就搭咗嗰架飛機之後咧就因為當日係落大雪嘅。咁嗰個大風雪係嚴重影響即係飛機升降啦。咁如果有興趣聽飛機嘅，可以聽翻20、30、40集啦，前一集啦。咁我哋有講過，有個機師有同大家解釋嘅。咁我今日都唔係講呢樣嘢，就其實咧個緣起就係話佢原來試過3度起頭都失敗啦。 係。 咁喺第三度起頭嘅時候咧，就其實係撞咗。 衝撚咗埋嗰咩度啊？ 撞咗去呢個機場嘅圍欄嗰度咧，咁失控係衝咗出去條馬路度。咁啊，佢機身嘅左翼咧就其實係截斷咗啦，另外兩架機就截斷咗做兩截。咁啊呢件事咧，其實就死咗八個人，8個曼聯嘅球員，3個曼聯嘅職員，另外咧亦都係死咗11個咧，係不同嚟自不同地方嘅人，包括係有每日郵報嘅記者啊，有一位曼聯嘅球迷啊，副機師死咗啊，空中服務員佢有個空少又。過身啊，衛報嘅記者啊，曼徹斯特晚報啊，其實即係一系列嘅即係除咗曼聯球員同職員都係死咗嘅喎，咁樣。咁另一個好特別嘅咧，就係其實當其時有一個叫做Frank Swift 啊，咁呢一個其實係當其時係呢個世界新聞報嘅，即係呢份鳩吹報紙嘅記者嚟嘅，即係而家係鳩吹報紙啦嚇。咁啊，佢以往咧原來就係英格蘭嘅守門員，咁啊亦都係效力呢個曼城嘅，係同時宿敵嚟嘅。咁呢個係我諗即係曼聯球迷都係唔會知啊，不過唔緊要啦嚇，即係佢唔知都是人彈啦。咁啊，所以點解會解釋到呢個波比查爾頓係遇咗空難都唔使死，仲可以踢到波咧？就是、你知啦，如果你喺空中解體，或者你喺 死鳩曬啦，如果空中解體， 即係你可以獲救機會比較低啦，係咪？咁啊，連個領隊都冇事喎，咁啊就係因為源於係其實佢唔係喺空中解體啦，係即係你可以類似係話一個 類似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啦，即係好高時速啦，撞埋去爛咗咁樣啦。咁呢個其實就係、是、曼聯喺歷史上面同慕尼克嘅一個淵源嘅由來嚟嘅。咁有啲朋友都會問，哇，以為慕尼克空難啊，講到曼聯就會諗起係咪其實佢去咗同拜仁慕尼克踢波，或者同慕尼克1860踢波，或者同拜仁慕尼克1860嘅 團隊踢波， 完全唔關事嘅。佢只不過係當其時要去到德國嗰度加油轉機嘅啫。好啦，咁點解要講呢單嘢咧？就我要話俾大家聽，曼聯咧係歷史嘅傷痛係永遠不能磨滅嘅呢一樣嘢。咁啊～亦都因为呢样嘢咧就被炒作啦，讲到自己有几咁伟大啦。不过算啦，人都死咗，唔捻讲啦。我哋讲翻近代少少，1998年嘅时候咧就世界杯完咗翻嚟啦。咁啊有条捻蛋咧就叫碧嗨。咁啊碧嗨咧就你见啦，上个礼拜系嘛，即系喺呢个韦斯咸嘅主场睇住阿朗尼入咗球犯规嘅世界波啦。咁啊揞捻住个春袋喺度笑啦，好捻兴奋啦。咁啊～碧嗨咧喺98年世界杯嘅时候红牌被逐之后咧，你知啦，即系啲 球迷好現實噶嘛，咁咪係咁去咗救佢， 屌柒佢啦，係咁追追殺佢。 係啦，點知嗰屆咧，曼聯就贏咗三冠王，亦都奠下咗本地嘅曼迷係或者奠定咗本地嘅傳媒偏幫曼聯嘅歷史嚟嘅。 嗯， 咁嗰一屆咧，拜仁慕尼黑咧就係、是、歷史上第一次係對呢、這、一個曼聯嘅，咁我諗有啲即係老一輩嘅球迷應該都會記得。歷史上係甚少啦，但都試過啦，甚少係分組賽遇過嘅對手咧，喺呢個歐聯嘅決賽係再度碰頭嘅。咁啊，嗰屆就曼聯就你知啦嚇、啊，決賽就熱血反勝啊嘛，嗰啲叫做、嗯、即係黃羊搭反勝啦，即係我可以俗稱係得唔得？ 踢撚傷馬圖斯啊嘛 咁啊，亦都屌咁嗰場嗰嗱嗰場我唔 detail 高遠到 detail 去講啦，總之其實個錯誤嘅決定就係來自換走呢一個巴士拿嘅、 嗯， 即係你冇撚咗巴士拿嗰場波就擺明送死啦，冚家鏟！即係嗰日咧，我即係嗰陣時我年紀尚輕，仲讀緊幼稚園，咁咧 係唔撚係啊？ 第日要翻學， 咁撚大鑊。 主要第日翻學咧，你靚得我讀乜啦啫？ Okay. 即係嗰日咧就個感覺係好差嘅。冇諗過囉。 咁細個都咁差。 即係好唔開心，因為 即係同你打飛機俾人發現咗一樣喎。 差好遠。 俾人撞破咗。 撞破咗咪射落去塊面囉。但問題係。 屋企人撞破啊大佬。 撞破咪射落個被竇度囉。但係好唔開心嘅。咁有少歷史整理，咁如果大家有 follow 我哋嘅 page 呢都知道呢，其實我喺前幾日亦都有講過啦、嗯、就係話歷史小百科啦。咁拜仁歷嚟呢其實同王者曼聯係對賽有九次嘅。 九次。 九次。咁成績就三勝四和兩負。咁其實睇落去咧，就即係，咦，好似好平均喎、 嗯， 即係和四次，一個贏三次，一個贏兩次，咁唔係即係特別標青嘅成績啦，拜仁係嘛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可以睇翻個事實嘅根據、就是，就係其實慕尼黑空難之後嘅四十年，喺1958年慕尼黑空難啦，但係1998年嘅時候咧，喺拜仁慕尼黑先至同曼聯係歷史上第一次交鋒嘅。咁、嗯、其實你諗下係。都相當久遠嘅歷史，即係點解會等咗咁耐先第一次對碰呢 Kenny， 你知唔知點解？就因為曼聯閪咯，打唔到歐聯咯， 都係 冇緣分咯，打唔到歐聯啊嘛。 因為佢即係去唔到啲最高殊榮啊嘛，即係打埋啲夾背，幾、啊、時出得到門口啊？ 係啊，所以你知咧， 最撚叻啊門口狗嘅啫嘛。 門口狗仲要靠四四四班吳家產，依家抽到拜仁仲講到話啊，歐聯改制之後啊，未試過有衛冕球隊衛冕就由我哋淘汰佢啦咁樣。係你啱係冇人衛，咁點解係你淘汰咧？啱唔啱先啊？即係呢啲係戇撚鳩嘅。咁我講下啦，佢話歐聯改制後未試過人衛冕啊嘛。係。咁歐聯改制前又係一個乜嘢光景咧？歐聯改制之前咧，就係、是、踢得歐聯嘅咧，都係全部係聯賽冠軍嚟嘅。第二啊，第三啊，系冇得 踢嘅。OK。 咁所以即系以往可以卫冕到咧，今日都系可以卫冕嘅。 嗯。 OK， 即系数据学，即系纪录啊，学曼联同莫耶斯话斋啦，系攞嚟破噶嘛。 嗯。 系咪先？即系 破咗好多啦。 破咗好多啦，啱啱先啊。咁啊，讲翻啲两队嘅对赛先啦，呢啲纪录啦，啲好有趣嘅东西嚟嘅。咁就其实系98年嘅时候，两队第一次对碰系分别系。被編入呢一個歐聯嘅小組賽，咁當其時咧就第一次交手咧就喺安聯球場，而家叫安聯球場啦，當其時就係拜仁嘅主場啦，無啦球場入面咧就2-2打和嘅兩隊，咁跟住之後咧就第二回合就去到奧脫福咧就1-1咁樣嘅，咁啊兩隊係互無即係分唔到勝負啦，睇落好似好平均啦，咁啊去到99年嘅決賽咧就拜仁慕尼黑係喺老營球場咧係1-2。 嗯 咁啊，跟住之後咧，事隔咗一屆兩屆啦嚇，咁啊喺2000年到2001年嘅時候咧，就兩隊波咧喺八強係再次碰頭啦。咁啊當其時咧就曼聯兩回合都係輸俾拜仁嘅，分別主場輸俾拜仁 0-1啦， 咁啊拜仁翻到主場又2-1贏呢個曼聯啦。咁啊呢兩隊波之後嗰年咧又碰頭，咁咧就又係喺分組賽嘅，分組賽嘅時候。拜仁都最興踢太空波啦，我想同你搏命咩？咁啊，都係兩場又係和波嘅喎。咁所以咧，而家我哋講緊歷史上面話，喂，點解拜仁好似睇落好似好勁，但其實原來歷史上都只係九勝四和同埋兩負咧，其實就係有四和都係嚟自於呢一個小組賽嘅。咁你真正要打真軍就係講緊八強啦，頭先講過啦，淘汰賽啦，即係兩次淘汰賽嘅碰頭都係八強，同今次一樣，第三次碰頭喺淘汰賽亦都係八強。兩屆嘅八強拜仁對住曼聯咧，都係將曼聯淘汰出局嘅。咁啊，講到就年代久遠啲，就講緊2000到2001年嘅時候，就兩回合都贏，就贏3-1出線啦。咁啊，另一個近啲，大家有啲印象就係洛賓嘅高潮眼啦，大家記唔記得啊？洛賓嗰、那個。 列貝利開角球出嚟，洛賓喺禁區外射個窩裏波，跟住然後高潮眼好似即係俾人含住咗碌撚咁樣，嗰個樣咧，即係呢洛賓佢好撚閪噶嘛，但我見到佢入曼聯波咁撚閪樣，我好撚興奮啫嘛。咁嗰屆係發生一件咩事咧？就喺拜仁喺主場嘅時候咧，係首回合嚟嘅，當其時拜仁主場就2-1擊敗曼聯。咁咧你知啦，即係歐聯有個好引人入勝嘅地方，亦都可以話好吊鬼嘅地方，就係、是。有再入球優惠噶嘛？阿曼城咁再入球優惠，咁啊到第二回合嘅時候，曼聯就領先緊3-1，就俾拜仁追到3-2。 嗯， 咁咧就你知啦，即係呢啲嘢就講呢啲，咁你輸硬啦。咁所以曼聯喺歷史上唯一一次喺淘汰賽擊敗拜仁慕尼黑咧，就喺2009-10嗰屆嘅 唯一 啦，即係唔計決賽啊。咁但係嗰屆都冇用嘅，擊敗咗其實都係被淘汰出局。咁所以你話拜仁係咪冇優勢呢？我睇唔到冇囉，真係。而另一樣嘢就係、是、拜仁呢喺歷史上面，如果喺淘汰賽唔計決賽 啊淘汰曼聯嘅話呢，係必定係入決賽嘅，係入硬決賽嘅，個成績呢就係、是、一冠一亞。咁啊，冠軍嗰屆咧就喺2000-01，咁啊贏咗冠軍。咁啊亞軍嗰屆就輸俾摩連奴啦。2009-10就呢、這、一個史泰龍啊， 嗯， 叫邊個啊？ 史泰龍？ 史泰龍你知邊個？國米嗰、那個，嗰、 哦 那個迪亞高，唔係喎，嗰條撚樣叫咩名？係咪叫迪亞高啊？係啊， 史泰龍、啊。 佢嗰陣時個史泰龍咁樣一入波咧就。咁样咁啊，2-0击败拜仁慕尼黑咯。咁啊，拜仁慕尼黑其实就近年嘅欧战成绩系好标青嘅。咁啊，从2009开始，其实系4年入咗3次欧联嘅决赛。 佢真系标啊！ 咁啊，有2屆系攞亚军啦，分别输俾国米同输俾车仔啦。 其实佢算唔算？即系如果以我睇，即系都睇好多届啦。其实我觉得拜仁今年好似系最即系最顽强。 系，绝对系。 即系以咁多年嚟噶，因为都睇咗。好多屆咧，反而係即係嗰啲去到2000頭，我開始睇嗰時嗰、那個拜仁咧，就未係即係都強，但就未到即係咁齊章同埋咁成隊波嗰個組合啊，或者個踢法或者整體嚟講，你係睇住佢上嘅。由上一年前一年，你睇住對車路士，佢都係麻麻地嘅啫，即係都係遊下遊下。咁今日去到即係慢慢由前一年去到上一年，你已經睇到開始成型。哥迪奧拿嚟咗係。更加將佢即係推多上一層，俾一年時間去玩咗一年之後，今年嘅球隊就即係更加得人驚， 得人驚啊！ 得人驚，好 非常得人驚啊！咁啊，所以你唔好講而家，講翻之前啦。點解我要呢一集要講歷史呢？就其實因為好簡單嘅，喂，曼聯嘅球迷咧就有個叫曼聯網，咁啊唔知係咪同呢個曼維網啊、內聯網啊、互聯網嘅一樣，就係曼聯網，咁啊新興發展嚟嘅呢個嚇，咁、啊、一個叫曼聯網嘅鳩嘢咧就話嗱歷史上冇人淘汰過佢，佢諗住試下講歷史，咁佢就觸發到我嗰個神經咧，就係、是、覺得一定要 KO 佢嘅，咁啊而且咧加上抽籤嘅時候咧就阿李低能咧。即係阿李德能啊，德能兄咧就話：咦，哇，好睇喎、啊！拜仁對呢個曼聯咁啊，兩隊波咧， 好睇咧， 兩隊波曼聯係黑住拜仁㗎咁樣。咁我諗一諗啊，佢睇緊嗰啲係咩波嚟咧？拜仁籃球隊對曼聯籃球隊咁啊，但係即係唔係啦？應該咁我咪睇咯。咁睇落去嘅時候先至醒起，唔撚都係啊！我記得拜仁好似淘汰咗係贏撚曬曼聯嘅波。咁所以我要攞返呢樣嘢出嚟以正視聽，等啲曼迷認清佢哋係 underdog， 就唔好諗住話因為人哋位免唔到就淘汰，係咪？即係你話如果而家你打到決賽，你對拜仁冚家拎，你就攞呢個數據出嚟，就係你位免唔到，啱啱先啊？ 咁啊，都仲可以 講得通呢啲叫做，好冇？ 係勉撚強嘅啫， 勉撚強講得通，八強就冚家鏟，佢係唔俾你淘，喂，佢可以收工係。攞唔到歐聯，但係一定係淘汰咗你之後囉，啱啱先啊？咁撚大口氣嗰啲必出事㗎嘛。咁再講下啦，一啲數據好得意嘅嘢，我覺得賽前一定要講嘅就係、是、拜仁今年原來好搞笑地係第一隊球隊係對曬4隊嚟自同一個國家嘅歐聯代表嘅。咁除咗車路士嗰個勉強可以講，就車路士其實喺超級杯啦。 係 咁啊，嗰場波就盧卡古射咗個世界波啦。12碼啦。 係啊。 咁啊，跟住但係曼城啊，即係然後就分組賽就曼城小呢、這個16強就 阿仙奴，八强就呢一个嘅曼联。咁唔知四强会唔会对边度，或者决赛会唔会有机会对车路士啦吓。咁但系即系其实佢欧战上面今届系已经打晒嘅。咁拜仁今届对三强啦吓，我叫做吓，因为如果讲四强又真系戇鳩嗰啲，因为嗰队都唔强。七强咯，只可以讲 七强啊，七 强。即系你对呢三支球队嚟讲个成绩系点咧？大家因为比较近期都会记得佢第一，佢喺八月嘅时候其实击败咗Chelsea 啦，咁啊攞咗超级杯啦，咁啊亦都可以讲下就系、是、分组赛嘅时候对曼城啦，咁啊作客赢3-1啦，轻描淡写啦，嗱摆明收捻住姜啦， 真系收住你踢。 咁主场嘅翻到主场就踢太公波啦，咁啊曼城反击3-2啊，帕力坚尼计错数啊嘛，记唔记得？咁啊你会睇，喂输捻咗，好似好捻渣，又系嗰啲扮好兴咧，我出咗线啦，赢硬啦，咪同你踢太公波咯。 系啊，好恐怖， 好中意呢啲嘅。咁啊跟住到阿仙奴嗰场又系啦，即系即系好。 即係你睇到佢係比較輕描淡寫， 有兩個層次， 即係好明顯嘅呢、這個係，即係你唔會睇到佢哇好奮力反抗啊，即係要出盡全力啊，嗰啲球員啲神情好緊張啊，練波好似個感覺練波咁，佢哋嗰個感覺走出嚟。 佢哋而家個做法就似係嗰啲叫咩啊？台炸彈啊，定個台炸彈，即係佢已經出穩奪出線權，佢又唔係要嗰啲刻意求破紀錄，咁咪同你慢慢磨下磨下咯。咁啊三隊波都俾佢玩撚殘咗㗎啦，已經就咁啊嚟緊到曼聯，咁大家睇下會係咩光景啦嚇。咁啊再講多一個好有趣嘅數據，大家可能忘記咗。咁你喺度講，喂你係咁喺度講拜仁慕尼黑啲歷史好撚悶喎，好撚煩喎，但唔係嘅，因為點解咧？一定要議政視聽嘅呢啲嘢。 嗯， 即係你唔講翻呢個歷史。你唔講翻即係一啲比較有趣嘅數據咧，其實你睇波咧都好冇意思嘅。咁另一個看點係咩？我想講下哥迪奧拿喎。 係。 咁啊，哥迪奧拿同曼聯有咩關係同埋恩怨咧？ 佢係應該要去曼聯教，而曼聯唔撚俾機會佢噶嘛？ 係啦，我中意呢句唔俾機會佢。 屌你個個可以嚟教噶？唔係阿 Sir 點名？你點能夠入嚟呢度應徵啊？ 嗱，哥迪奧拿大家都會講啦，話而家唔俾佢教啦，係咪？即係或者話 喊咯， 冇講到喊 咯，幾萬 跟住要教 打俾佢打俾摩連奴，兩個一齊，佢會喺度哭訴， 哭訴啊！點解冇得教曼聯？ 講個幾鐘兩個。 嗱，我又要以正視聽啦，多謝 Kenny 講咗呢件事。喺2013年嘅1月6日啊，大家都忘記咗呢個日子啦，已經。我當日咧就喺東方中傳同吳文遠揼骨，咁啊睇下新聞咧， 正骨嚟喎， 正骨， 有冇斜骨嘅咧嗰度？ 冇啊，你問吳文遠啦， okay. 我未經歷過啦。咁啊揼打骨嘅時候咧就睇緊新聞，你知嗰啲咧休息室好靚靚噶嗰啲場， 哦 OK 噶 OK， 係啊咁啊坐喺度 OK 噶， 坐喺度任食噶嘛，啊嗰次仲有陳明又唔埋單，我幫佢埋單， 哦， 咁啊陳明知啲第一次去， 佢任砌噶嘛嗰啲， 啲嘢食 係嘢食啊嘛， 啲嘢食任砌，阿陳明嗌撚到一台都係。 好撚走樣嘅你哋真係，有冇飲大力啊？ 啊， 有冇飲大力啊？ 咩大力啊？ 屌你出嚟揼骨，你唔飲唔知飲大力啊？ 咩大力唔？ 屌你吔照啊！ 咩㗎？ 出得嚟玩揼骨，個個飲大力㗎啦。 乜嘢大力啊？ 屌你真係， 我唔知喎、啊。 都話你真係唔識嘢。 你講你聽下啦，屌咩大力、啊？ 大力嚟講咧，初頭咧我去揼骨咧，嗰啲人就話即係香港咁啲有啲揼開嗰啲 friend 就話，喂記得飲大力啊！哦吓，咁撚只大力啊，咁啊以為係呵力啦，咁啊係好正常啫。咁你即係你諗去飲呵力係好正常，即係大力呵力係好正常先。 係，我頭先都係諗呵力，好彩冇講。 但原來唔撚係噶嘛，大力原來就係益力多啊嘛，即係大力兩支益多倒曬落去，咁我點啊？佢話飲益多，你飲嗰啲咁撚嘢呵力幾多錢一杯？嗰啲冲埋出嚟都系几毫子一杯，佢饮益力多唔到啊，益力多2蚊， 而家唔止啊，3蚊， 三蚊一支，佢倒两支俾你饮啊，屌你成6蚊啊，嗰度贵过呢个咩好多啊，同埋呢个大力咧系有呢、這、一个强身健体嘅作用噶嘛，即系揼骨之前就要强身健体一下嘛， 你都唔系要斜骨嚟强身健体做乜捻啫， 都唔关事， 唔系我讲翻件事先，1月6日揼到骨嘅时候， 大家各位巴打揼骨记得饮大力啊， 我哋下次讲揼骨啦，23、24 咪型啲，你一入去嗰日咪，阿先生饮咩啊，大力啊，即系佢知道你系有料到啊嘛，你唔系话入到去饮咩，饮呵力啊咁样，一睇就知新手啦，饮大力就唔同啊，大佬， 下次好啦，我成日去正骨场饮大力， 大力啊， 咁嗌咗大，唔好嗌大力啊，屌我最屘你 side check 咗。咁跟住發生咩事呢？就我睇下新聞喎，無啦啦喎，高迪奧拿呢同拜仁簽咗約喎，你大家記得佢好早簽咗約㗎啦， 佢早半年簽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當其時就 雙教練啦， 拜仁都仲係未雙教練簽定約啫， 係簽定約，咁佢喺後面指點佢點樣嚟到淫辱呢個巴塞㗎嘛， 唔撚使啦，咁啊然後之後嗰一日咧就有傳媒就問阿費格遜，就話喂費尚，阿哥迪奧拿同拜仁簽咗約喎，因為事前傳得好行㗎，係 啊係啊， 唔係傳區啊，唔係傳去曼聯啊，傳去曼城或者去車仔啊嗰陣時。咁啊，費格遜就話：，我覺得好震驚，我估唔到咁樣。咁啊，我事後諗翻咧，我諗費格遜嗰下都打咗個突。其實我心諗佢可能都有諗過哥迪奧拿嘅。 梗係有啦。 即係呢啲萬迷 J 嘅時候， 梗係 有啦，係嘛？ 梗係有啦。 咁但係我諗可能未夠班啦，哥迪奧拿。 我都覺得係未夠班。 咁所以冇得教嘛。 哥迪奧拿應該同阿保亞斯嗰啲班數嘅啫嘛。 我諗差啲添啦， 再差啲係嘛？ 我諗可能郭嘉明嗰種，郭嘉明啊，金盤坤啊， 嗰啲 嗰一類嗰類咯，或者係咁朱廣户咯嗰啲，咁冇得教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看點嚟嘅喎， 死啊冇得教。 嗱，除咗哥迪奧拿冇得教曼聯，我都想笑。有淵源之外，呢佢同曼聯好有淵源㗎。我先講下啦，其實咧。巴塞隆拿啊，請哥迪奧拿嚟教嘅時候咧，巴塞隆拿當其時係呢一個嘅哥迪奧拿當其時喺巴塞 巴塞踢噶嘛， 係踢過啦，亦都係青年軍嘅教練啦。當其時係咁啊，哥迪奧拿喺巴塞踢嘅時候就著四號嘅防中嚟嘅。 我未想睇過， 我有睇過，好嘢嚟㗎呢個。咁點解咧？哥迪奧拿後屘就去咗布雷西亞嘅。 嗯， 咁布雷西亞就而家係二月啦，咁嗰陣時加盟嘅時候就仲有阿巴治奧嘅，巴治奧加佢，咁有啲明星效應啦叫做，咁幾開心幾過癮嘅，咁佢踢巴塞嘅時候同曼聯對陣過㗎喎，原來即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梗係唔記得啦。 咁好經典嘅，當其時對陣呢、這個同曼聯對陣嘅時候， 介紹下出場名單。 唔介紹你諗記得咩？兩回合都係小組賽、 okay. 兩場都係打3-3嘅，假波嚟嘅。 哦，假波！ 屌你老尾咁撚巧合，仲唔係假波？即係兩場都3-3嘅，即係佢係球員時代同曼聯喺歐聯係交手過，未撚輸過嘅。咁當其時巴塞 gap 啲啦，係嘛？又費高啦，李華道啦，係啦， 係。我真係好撚曳喎！啲陣容真係，呢啲係垃圾陣容嚟。 垃圾陣容啦，當其時好差㗎，佢後期試過90年代尾排第七，但哥迪奧拿都走咗啦。 OK， 咁哥迪奧拿係喺巴塞出身啦，你可以叫做。咁佢去到領隊嘅時代，就佢同曼聯嘅對戰咧，只有兩次嘅啫， 係啊， 非常之少嘅。咁兩次都係贏波嘅，咁兩次都係決賽。咁係 真係唔撚係波嗰度啦，呢啲即係抵佢冇得教曼聯，你明嘛？即係有原因嘅。屌你同我打兩次決賽，你贏鳩我兩次咁樣。 係啊，09年嗰屆咧就唔小心咧就 好不幸啦， 擊敗咗 C 朗啦，咁捧走第三次啦嚇，咁到跟住最後歐聯的探戈嗰場，其實我哋哥迪奧拿係有份嘅，嗱呢個亮點嚟嘅， 真係慘。 哥迪奧拿咧喺11年嗰一屆咧，就係、是、呢個黃興貴話最後歐聯的探戈嘅時候咧，就係、是、由哥迪奧拿親手送曼聯去死嘅，就3-1擊敗咗曼聯，咁捧走第四次歐聯。咁你知啊，嗰一場嘅看點就係話， 深刻嗰場波， 兩隊波都係攞過3次歐聯，哇！邊隊會多過大家咧？咁嗰場我諗都幾，即係幾難幾悶嘅，因為冇得打， 未開之前就好撚脆弱。我喺酒吧睇，未開之前就好撚脆弱。我記得好似講過，未開之前就好脆弱嘅啲人，因為大家都你話坊間大家流傳緊就話係完，基本上即係作為我哋呢啲稍微清醒啲嗰啲人咧，就好撚明顯就即係都睇到根本都完全冇得打噶啦。 冇得打， 即係但係萬九啲 fans 唔係咁諗噶嘛，包括我身邊有好多萬九都係唔係咁諗嘅，一齊睇波嘛。黐撚線啦，冇得打，打撚過先知決賽一場過，咁我睇下點咯。 我睇下點咯，係嘛？咁嗰場波咧就好過癮嘅。咁肥 Sam 喺我一集有講過嘛，我完全冇得打嘛。你睇嗰啲小組係恐撚報道係好誇張噶嘛。咁即係都收姜地贏3-1啦。 收姜啊，收姜。 收姜地贏3-1啦，笑住贏啦，有得攻都唔攻啊，差撚死你啊！ 唔係3-1已經係輕手咗㗎啦，基本上好多柱邊啊、中柱啊咁樣㗎啦，已經係。 亦都有啲唔係好認真咯，我覺得係啊，嗰一場係哥迪奧拿喺領隊時代第二次對曼聯，咁兩次都係贏波啦。咁好啦，嚟到今次又係抽中哥迪奧拿對曼聯，其實就食硬嘅。 真係多謝曬。 呢個球員時代，嗱你先講哥迪奧拿， 同曼聯嘅紀錄，再去到拜仁同曼聯嘅紀錄，喺往績嚟講係冇得輸嘅。咁所以馬會都唔係慈善機構嚟嘅。有乜理由係嘛？即係佢冇理由開到曼聯個賠率咁低啦，係咪先？開得出就即係證明有數據 support 啦。我就其實俾分析俾馬會嗰啲嚟嘅，係嘛？而家曼聯個英超奪冠賠率去到2500倍啦，又係置業首選，繼續買，真係長追，長追冇蝕底。 唔係你一出糧就溝啲落去， 一定係 一出糧就溝啲落去， 必定係。但係我亦都要講一樣好過癮嘅嘢喎，巴塞時期啊，其實就雖然好似冇乜關係咁，但係哥迪奧拿當時喺青年軍啦，巴塞 B 隊啦，咁啊曼聯喺費格遜領導之下第一個歐洲嘅冠軍咧就係歐洲杯賽冠軍杯，咁啊當其時咧就係曼聯喺決賽2-1贏巴塞隆拿，喺1991年嘅時候五月踢嘅，咁啊當其時就係告魯夫啊。高夫帶領嘅巴塞隆拿就 巴塞傳奇啊， 係啦，唔撚小心輸咗俾曼聯啦，咁啊曼聯係攞到佢即係費格遜領導之下歷史上第一個歐聯冠軍，咁嗰場波哥迪奧拿冇出嘅，咁啊但係仍喺巴塞嘅陣中啦，咁啊所以冇得計數，如果你真係要計數，其實有哥迪奧拿在陣未輸過。哥迪奧拿對過莫耶斯未嘅應該。 未啊，莫耶斯都唔撚夠班啊，仲住緊木屋人哋住。人哋住喺西贡嗰啲村屋，佢住木屋噶嘛， 山顶添啊，上到系嘛，咁所以嗱呢啲就一啲比较有趣嘅事实。嗱，第一节嚟到呢度，下一节翻嚟咧，我讲下有啲拜仁嘅球员同曼联嘅球员两队之间有啲好微妙嘅关系，咁啊阵间翻嚟继续耻笑，我再解答你嗰个波差问题啊。 做人嘅嘢係要咁㗎，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㗎嘛，大佬。 嗰波真係好快。 即係我睇慢鏡頭，嘩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㗎，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嗰球嗰個施質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塔 Q 嘅咩？ 我有睇有睇。唔係塔 Q。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唔係 Ragazine 啦，我係師兄 Hope Bosong 嘅師兄。